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有时候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前方就像这个雨天一样哈，是迷迷兮兮，看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雨下太大了，又有一些水汽，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哈，前方的路在哪里。就像齐秦的歌所唱的那样啊，未来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大约是往这个方向吧。那么，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会给自己列出很多个选项，又分析它的利弊。那么分析着分析着呢，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位朋友，他呢在一家公司工作，工作完之后呢，发现啊还不如原来的同学，但自己要干什么呢不清楚，于是呢他就把原来干过的工作和现在干的工作的优点缺点，换句话说好处啊坏处，他都写了出来。但是写下来之后呢，依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来选择。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按道理说，如果我们把几个选项的这个劣势和优势都列出来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会更好的选择呢？ 可以。 但是这位朋友依然很迷茫，我们来说说他的故事哈。他大学学的是建筑电气设计，毕业之后呢，去了地铁公司做调度，原本因为嫌弃自己三年了还没什么发展，就辞职。辞职呢，做了一段时间的专利代理。后来看到在设计院工作的同学啊，年薪已经20万左右了，他又来了设计院，以为自己是男生，可以接受高强度的加班。但回家以后，看到独守空房的女朋友，突然就不想加班了，又很后悔。那目前有这么几个选项，如果是你，如果是大家，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第一个选项是回地铁，第二个选项是接着干设计，第三个选项是回到之前的专利公司做专利代理，但前提是回得去啊。他把这些选项的好处坏处啊都列了出来，我们来听一听啊。回地铁的好处呢是安稳舒适，有时间陪家人。那劣势呢就是要倒班。此外如果有了污点，以后发展会比较困难。他说的这个污点可能就是一些责任吧，或者是一些失误啊，这种安全事故方面的问题。第二个选项就是干设计，好处就是可以学到东西，工资高一点，做了2年以后工资可以达到11万到22万，他能够规划出未来的这个收入。坏处呢就是不稳定，压力大，没有空陪家人。第三个选项就是接着做专利代理，这个专利代理好像跟他原来的这个专业也好，或者是跟他工作经验也好，没有太多的相联系啊。他说好处就是不用在公司加班，有时间陪家人，未来发展基本面向好。劣势呢就是 未来工资和地铁公司持平，但低于设计院的工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折中的选项，就是又不用太累，挣的又不是特别少啊。 嗯， 但后来他还列了第四个选项啊，这个选项呢，我觉得这个未知性可能更大一点，就是去考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这个我们暂且不考虑啊。 嗯， 先把他干过的这几个我们放在一起做一个综合选项。 嗯， 又有好处又有坏处。那华欣，你从他列的这些好处和坏处，有没有看到他自己想要的真正的生活是什么，工作是什么？ 我觉得他比较这个，他得有一种比较方法哈、啊，就是其实好多人做选择出现了纠结，他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这几个原因嘛，一个原因是缺信息， 嗯， 就是他不知道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深度信息，就像你买股票，你不知道它要不要涨，对吧？所以你就纠结了，对吧？ 嗯， 啊，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缺方法，就是他的方法，他不是缺乏，他方法用的不对。啊，利弊比较这个方法是对的哈，但是他可能比的不对哈，这我后边会讲。然后第三个就是心智模式，所以心智模式就是他干什么事都纠结，他做什么选择都纠结。 嗯， 这是他自己内心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模式的问题。 那目前这种情况，他缺信息吗？ 信息也有可能缺，我觉得他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司关系，就是他在地铁里边那个领导，就他直属上司、嗯，他在专利局的那个直属上司，他在那个设计院的直属上司，跟他的信任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性格合不合？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是假设他都能回得去，而且呢，假设工作都能够像他如愿以偿的开 展。啊，对对对，这个信息他缺少啊。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未来的发展到底怎么样啊？然后第二个呢，再说方法对吧？就是。其实他把每一个选项的好处和坏处都列出来了。我需要他做的一个比较是什么呢？是把这几个好处来比一下。比如说去地铁的好处，安稳舒适，有时间陪家人，跟另外一个好处，可以学到东西，工资高一点，两年以后工资可以到那么多，以及第三个好处，不用在公司加班，未来发展基本面向好，这样这三个好处比一比，哪个好处是他最觉得最满意的？ 嗯， 这一个比较，然后第二个比较是把那三个坏处比一比，一个坏处是一个选择的坏处是要上倒班，没什么发展，有污点嘛。第二个是不稳定，压力大。第三个坏处是这个未来工资持平，啊，这三个坏处比一比，哪个坏处是他最能承受的？ 嗯，那如果好处他能接受的那个好处是在某个选项， 嗯， 坏处。他最不能承受的 是在另一个选项， 就在另外一个选项。 一般来说，我们选那个坏处那个问题是最好的，就是最有效的，就是哪个选项的坏处你能承担，最能承担，你就选那个， 嗯、 即便那个好处不是特别好的。 嗯，就换句话说哈、啊嗯，就是从坏处着眼， 对，从 最坏的打算， 对，因为他纠结其实就是担心后悔嘛。 嗯，做最坏打算就是看这几个。劣势啊， 对，这劣势里边哪个他能那个哪个他能承受， 还能扛， 能扛，哪个不能，哪个觉得不行，这个痛苦度更痛苦一点，那就舍弃 啊、哦。不能扛的不要勉强， 对， 能扛的 去扛， 你可以考虑一下。 哎，对对对，因为只能扛这三个嘛，他没其他的选项了嘛，对吧？ 那我们分析一下吧，比如说啊，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劣势， 嗯、 地铁是要倒班是吧？ 嗯 不能犯错，犯错就很麻烦。 嗯， 干设计呢，就是不稳定，压力很大，没有空陪家人。 嗯， 回到专利公司做专利代理呢，就是工资平平，对吧？ 嗯、 工资平平。 嗯， 那么打比方说，他现在不能接受没有空陪家人。 嗯， 能够接受这个，比如说工资少一点。 嗯， 也能够接受上倒班。 嗯， 那就会是第一个选项和第三个选项，去地铁和去专利公司 啊。对， 那这个时候又该如何来权衡呢？ 还是这两个坏处啊，就是工资平平和这个 倒班 对，和倒班 不能犯错误 啊。 嗯， 哪个那什么， 还要再比 对 啊， 就是 一定要比个一二三。 两害相较，两害简单说就是两害相较比其轻，取其轻。 嗯，一定要选出一个来， 那怎么办呀？他现因为他只有这三个选项， 那最后掷骰子了就、啊， 他也可以掷骰子， 因为这个可能不在一个维度上哈。比如说这个不能犯错误，跟工资平平。 专利那也不能犯错误，那个有一些专利审核还是蛮严格的， 嗯、 那个需要一些特质的人才会干这样事儿、嗯，才会不痛苦。 好、嗯，那好处就不用考虑了吗？ 嗯，好处， 因为好处毕竟还是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啊，是他的未来啊。 或者这么说，这三个好处其实他没法比较，他觉得都挺好的。 嗯 嗯，他没法比较。 那不能选一个最好的吗？ 他选不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般来说哈， 拥有持有这样问题的人，他们往往不是那种理想主义者。 嗯， 他不会为了某一个最好的价值而去玩命的去追求的。 嗯， 一般来说啊，嗯，他们会纠结，往往都是担心那个坏的，担心那个不好的出现了，该怎么处理，是否能扛得住。 嗯， 他们都会，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 好，所以华兴的这个预设就是说，很多人的纠结啊，不知道怎么选择，往往是接受不了一个最坏的结果。 对， 而不是说我没有拿到最好的结果。 对，扛不住风险，扛不住风险，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还是以这个投资为例，往往大家认为就是说，我如果做了这个选择，我可能会亏很多，而不是说，哎呀，我做这个选择，我少赚了很多。那么前者这种焦虑感更强一点， 对， 是吧？就是大家对于亏损的厌恶，比你赚钱的这个快乐要更强烈一点。 对， 嗯，比如说你亏了100块钱，跟你赚了100块钱，哪个让你？这个就是心理的起伏更大一点， 对，就是肯定是亏的嘛，对吧？这叫禀赋效应。 嗯，禀赋效应、 啊、好像叫禀赋效应，对。 嗯，好，那从这位朋友的这个纠结，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他已经学会分析了、就是会列举每一个选项的优势和劣势。 嗯， 但是呢，在这个列举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所忽视。 嗯。 比如说关键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信息， 嗯， 以及有没有人支持你啊、这些信息他没有列举出来， 嗯， 另外呢，就是在分析方法上面自己还不够明晰，但是他已经会列出来，这就已经是比自己在那儿空想啊，像没头苍蝇一样这个乱撞啊，要好很多了啊，好，那像这样的情况，在你的这种咨询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 挺多的，就是咨询里边几乎有一半都是这种选择咨询，选择性的咨询。 嗯， 或者这么说吧，其实甚至不是一半，100%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它不一定是职业的选择，它可以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可以是老板的选择，可以是如何对待当下工作的选择，其实都是选择的问题。 是的， 嗯， 从他的这些分析当中，我看出现几率比较高的。有一个就是陪家人，在很多选项里面都会出现这个，要么是在好处里面，要么是在他所谓的坏处里面。那换句话说，是不是在他的这个深层次的需求当中，还是有这种家庭的需求在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啊，我们猜哈，我们猜他可能比较看重的还是家庭关系，更甚于这个事业发展啊，所以是不是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能够理清楚自己到底看重哪些啊？ 还有一个那个问题就是他提到的陪家人，其实如果真的咨询的话，我就会问为什么陪家人对他来说这么重要？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比如说一个人刚毕业2-3年，可能家人并不一定那么的重要，因为家人父母也没到老到那个程度，对吧？也没到马上就疾病的那个程度，另一半也没有那种要求，所以我就是说这件事儿为什么对他来说很重要，这个需要再去讨论一下。 他的原话是，回家以后看到独守空房守活寡，刚才我没有念守活寡这三个字的女朋友突然就不想加班了。那这可能也许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系、 对，一个成长环境，一个当下的应激事件，就是他现在交了一个女朋友，他想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这个应激，这叫应激事件啊，这个应激事件有 是这个女朋友跟你是相处了7年了，还是刚认识7个月呀、 哎？哎，对对对， 在什么期间哈？ 对， 歌曲之后呢，也想和华兴探讨一个话题啊，工作2-3年，平衡家庭还是发展事业，哪个您更看重呢？ 多少个时期，一个眼神就心有灵犀，迎着阳光写下青春的诗句，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等待着岁月在眼角牵了你，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男孩，那坚持的勇气，让我们数着星星一起老去，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不管是处在蜜月期啊、热恋期，还是这个七年之痒期，我想可能不同的人对于家庭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会有不同的态度啊。接下来要和华星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工作才两三年的职场新人啊，也有人说我要多花时间陪家人啊，陪女朋友、陪男朋友，或者陪先生、陪老婆等等啊。那么是应该更看重事业呢，还是更应该去平衡家庭呢？ 这个典型大多数情况应该是更看重事业。 嗯， 我从几个角度来去说啊，这个什么时候才会看重家庭，你知道吧？我从一个人的这个生病概率的角度来去说，你就能明白，一个人在40岁到50岁的时候，因为生疾病而死亡的概率上升到，突然间上升到了 3%。 嗯， 50岁到60岁会到 10%， 60岁到70岁会更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假如你是30多岁的，那你的父母就在60多岁，对吧？这个时候呢，那个生病概率会很多，你必须得花出一点时间来盯着你的那个，花留一只眼睛来盯着你的那个父母，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刚毕业，你比如说你20岁，你父母是50岁，那生病的概率只有 10%，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那个可以小一点的。然后请注意，然后如果你到了40岁的发现，40岁的时候除了你父母有生病的概率，你自己也有生病的概率了，你知道了吧？这个事儿有 3% 呢，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事儿你又必须得花一点时间来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好，这是从40岁开始往后算。好，那往前算，什么时候小孩的生病概率在降低？15岁以后，就当小孩到了15岁以后，他的生病概率就会下降。 你说的这个可以从保费算出来啊，就是保费也是这么算的， 哎， 是吧？ 对，就是这意思。 生病概率低的时候保费便宜，生病概率高的时候保费就贵。 对，所以这是个概率，这不以你的那个说你锻炼还是，当然锻炼会降低一下这样的概率哈，但是这跟你的生理， 这是统计学， 就是，对，跟你生理年龄有关 代表的这样。 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在15岁到40岁这25年是你的黄金年龄。 黄金年龄， 这黄金年龄你就应该，如果这是个黄金年龄，那你就不应该去把你更多的时间关注到家庭，关注到其他你家庭的亲密关系的其他的人，就是你照顾到他们的疾病的问题，就照顾到他们的安全问题嘛。 嗯， 你应该更关注你自己，让自己挣更多的钱，让自己更快的发展。 嗯， 这是我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解释啊，当然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去解释啊，我仅从一个角度解释。 华星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不关心，一点都不留意，而是说你的重心要往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上面、事业上面倾斜、偏移， 对吧？ 是这个意思。 对， 嗯，那同样，比如说你是20多岁的年轻人哈，你父母可能也在工作，或者说你的男女朋友他们也在工作， 嗯， 就是你身边的人可能都在工作， 嗯， 是不是大家在工作重心上面也会有不同的侧重？那么他们是否更需要你的陪伴呢？比如说你的男女朋友， 嗯， 他们是不是也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嗯， 如果你们老腻在一起，老想天天是这玩那玩游山玩水的话，是不是也影响到彼此的事业进步，进而影响到后面华星所谈到的这个抗风险能力？ 嗯， 啊，或者是说你们一起创造更美好生活的能力吧？ 嗯，对。 还有就是父母这个阶段应该是等着快退休的年龄了， 嗯， 啊，20多岁了，你那人家也是50多了，对不对？ 嗯， 那他们可能更加希望的是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平衡，甚至是生活的重心要，就是生活的比重要更大一些，相比较于工作的话，但是他们多少还是渴望你的陪伴的，比如说你在外面上学上了很多年，对不对？ 嗯， 或者是以前住校，现在呢又要搬出去了， 嗯， 啊，也是自己租房子住等等， 嗯， 就父母的内心也还是希望你多陪陪他们的，那怎么来处理这种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从，怎么讲？咱们不能说这个父母希望我们的陪伴是基于中国的文化， 嗯， 来看到的，就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但实际上你看到动物的成长，你都会发现，当一个小动物成长到成年的时候，父母都会把它赶出去， 嗯， 就是父母其实有他陪伴的人， 嗯， 父母的陪伴的人就是他的老伴嘛，以及他的广场舞的朋友嘛， 嗯，他的同事同学， 对，所以 他的 这种观念在未来或者在其实，在现在也已经在逐渐的改变父母的思想，嗯，其实父母也会想说，我没必要去。就我的孩子已经成人了，他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我也没必要去要他的那什么，我有我自己的朋友，我有我自己的， 嗯，好， 通俗一点的来说啊，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父母辈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孩子什么都靠不住， 嗯， 还是得靠老公，还是得靠我老伴儿 啊。啊，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得让你的父母明白，就是我也已经长大了，我也有我的事业了。 嗯， 有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啊，打着爱的名义的某种要挟。 嗯， 或者说再更甚一点，是某种情感勒索。 嗯， 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你需要来过来陪我 啊， 因为我是你的 养儿防老嘛，对吧？ 对。 对， 是，但事实上呢，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的人格， 对 吧？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说这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事儿、 嗯， 就是你的比例的问题。 对， 不能说啊不孝顺啊、 嗯， 或者说不陪伴，一个电话都不打，嗯、这是不可能的。 嗯 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就是你需要跟自己说明白，跟自己身边的，比如说女朋友、老婆， 嗯、 还有这个父母说明白，在这个阶段。嗯，还是需要以事业为重， 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你怎么陪伴父母？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陪伴父母就一块看个电视，然后就看那种电视剧，然后父母看，你也在旁边看。然后呢，甚至有可能是你回家陪伴父母，你父母看电视剧，你在旁边刷手机，肯定 是 这样的吧？ 你看电视，他做饭， 对，你看电视，他做饭，你也不管，对吧？ 嗯。 然后最多你洗碗，你不管，最后发现他还在，你成年了，你就跟他在一起，他还天天伺候你、养活你、照顾你。 嗯， 你跟他也没有任何，你没有任何照顾他的叫物质生活的这个帮助，你也没有心理情感的交流，你也没跟他聊一些事儿， 嗯， 聊他的故事，你说你这叫陪伴吗？ 嗯， 对吧？ 所以说要提高陪伴的这个质量， 对， 啊、要用心陪伴哈、啊， 对， 即使你花的时间不多哈、啊。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啊，就是刚刚毕业这几年，事业为重还是家庭为重？不过我想这个比例也是随着你的年龄啊，你事业的这个发展是有所变化的，是吧、 嗯、 如果要说时间分配的话，或者说精力分配的话啊，但我想说的是，可能你对于家人的这种爱的程度，这个什么时候都没有说会打折扣啊， 嗯， 只不过呢就是在这个精力的分配上面多少会有一些变化。这里是职场帮帮团，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前呢我们来说一位朋友的纠结，也是选择的问题。其实啊，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工作经历，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这位朋友，她是一位28岁的女士，未婚未育，目前呢面临二选一的职业选择。第一个工作呢是去便利蜂做店员，这是一个便利店。 嗯， 第二个选择是去学而思教育做课程顾问。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个选择哈、啊、他说工资扣除五险，月薪底薪拿到手是4000以上。这个工作呢离家近，一周需要上2到3天的夜班，平均一周是双休，一周工时不能低于167个小时，基本每周都要加班超过167个小时，当然加班呢有1.5倍的工资，一年有2次调薪的机会，晋升空间不太大，这块属于未知吧。好，再来看去一家教育机构做课程顾问，工资底薪是3000加1600的绩效提成，当然这个绩效不一定会拿得到啊。这个钱呢还要扣五险一金等等，有双休，淡季一周休2到3天，周一到周三休息，周二可能上半天，周四周五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周六周日上早上8点到晚上7点，旺季一周休1到2天，平时呢上8点到晚上7点，淡季和旺季都没有夜班，一年2次调薪，还有晋升岗位的机制，晋升一层岗位底薪呢会高一些。他说这两份工作都有横向和纵向的发展空间，就是涨工资和晋升的空间。那么对于一位28岁的女生，未婚未育，近两年会结婚生子，并且想长期干下去，这两份工作选择好了以后，我就打算至少工作到生完孩子，孩子断奶，综合考虑该选择哪份工作适合我目前的状态呢？我的情况是大专学历，大专毕业后啊，一直在一家咨询公司做行政文员，工作了6年，这次选择是我的第二份工作。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下午和夜间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局地有暴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有较强的降雨天气，路面湿滑，驾车出行请注意减速慢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2，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每换一份工作，其实看似是一份工作，但是背后可能还有几份工作的备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很多的选择。选择呢，是我们从生下来之后啊，就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选项。比如说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会抓猪啊，那这种选择也许是一种看似有意或者看似无意的选择，充满了很多趣味性，也不用为此付出太多的这个代价，承担太多的风险。但是一旦哈，我们逐渐走进社会的话，我们任何一个选择多少都会影响到未来的一些生活，特别是和工作有关的选择。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上半段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呢，说了是一位28岁未婚未育的女士，她在找工作方面的纠结哈。那么她希望站在她的角度给她一个正确的选项。你认为应该选 A 还是应该选 B 呢？还是 对，如果我做咨询，我肯定不能给她建议，对吧？ 对， 或者说我给她建议，我得再了解她更深层次更多的信息才能给背景信息嘛。因为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可能另外一个人他可能选那个就更好一点，选 A 就更好一点，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因为他的背景不一样，他选 B 就更好一点哈，不知道。但如果从典型意义上来说，选教育培训那个更好。 选教育培训那个， 就课程顾问那个。 这个他自己也说了，这个和我原来做咨询公司的那个文员好像有一些共通之处。 不一样，你咨询公司的文员是个运营岗位，行政岗位。你那个教育培训的课程顾问是销售岗位。 那他怎么自己理解成有共通之处？ 所以他理解的不对嘛，他对那个课程顾问，那个顾问那两个字的理解，那个就是有问题。 他是这么理解，可能那个店员跟他没有太多的这个交集。那这个呢，看似好像不是零售业，是吧？ 对， 多少可能是不是有点像啊？ 对。 但事实上没有太多的交集啊。 对，就课程顾问不是顾问，课程顾问仅仅是销售，他只不过是弄了一个很好听的头衔，对吧？ 对， 让大家觉得这个。 如果是咨询的话，确实是顾问。 对，对，如果咨询公司咨询顾问，那确实是顾问。对， 好，那为什么你还认为更适合他一点呢？ 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叫做职场职业里边的核心岗位，对吧？就是所谓核心岗位，就是可以能挣钱多的岗位。核心岗位一共有四个。 一个就是离客户越近的岗位就越核心，销售就是这种。然后第二个就是离老板越近的岗位就越核心，比如说总经理助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离核心技术越近的就越核心，就核心技术就程序员，对吧，开发什么之类的。然后第四个就是离钱越近的，比如财务。 嗯 啊，所以一般这四个岗位都有可能能够晋升，晋升空间比较大，然后挣钱比较多。然后他这个课程共识是销售。嗯，在这种培训机构里边，销售是很重要的一个岗位。 嗯 嗯。 所以它是在一个核心岗位， 对，是个核心岗位。 核心岗位就证明有发展， 对，有发展。 嗯， 就是它如果是业务量更大，然后销售的业绩更高，它就会晋升，再业绩更高，比如说什么大区经学区叫什么分校校长，这都是销售岗位。 嗯，好，那这个只是从岗位的角度来说啊。 嗯， 那店员不是核心岗位， 店员不是核心岗位。 嗯， 因为店员会被机器所取代。 他还说到了晋升空间不太大。 嗯。 嗯，不过说到被机器取代，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段子，有位朋友去了无人超市体验了一下，他说、嗯、这个无人超市果然是名副其实啊，确实没人。 嗯、 这个有个过程吧。 嗯， 毕竟目前来说还是需要人工去进行售卖。 但是这个就是他去做店员的所有的工作流程都对他的成长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因为他呀现在的想法就是两年我就会结婚生子，也就是说这工作我的计划也就是两年。 嗯， 我图什么核心不核心，我就两年。 但是他结婚生子完了之后他还得工作。 那再说吧， 他得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对未来的工作有价值。 嗯，也就是说你即使只想干两年，但是你要考虑就是这两年为你以后能不能够铺路架桥， 对，产生价值。比如说我要做这种学校的课程顾问，如果我做的课程都是那种长期课程，一对一课程，我知道那种课程顾问他如果很会做关系的话，他能跟那个家长关系搞得好着呢。 嗯 啊，经常这个沟通，然后孩子的沟通，什么送点小礼品什么之类的，互相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什么家长关系搞得好着呢、嗯、然后那个这以后这家长关系都是人脉关系。 嗯，当然他说的这个工资啊好像不是很高，是不是你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我们想说的是这些课程顾问的这个收入有很多都是靠绩效提成嘛。 嗯， 对吧。 嗯， 你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薪资想的比做店员的薪资还要低。 不会了， 是不是略微给自己打点折。 你像我们原来做那个，我们原来在那个这个新京做那个职业生涯规划的课程顾问，最高又挣两万多了。 嗯 嗯， 所以他对于这个课程顾问还是不是很了解。 嗯 嗯，如果说这块的工资要是高于那个店员的话呢，多少他可能也会有倾向性了。 嗯， 因为他自己也说嘛，他说就是如果选择那个便利店，工资是略高于这个培训公司了，但是是转行。从他的角度来说，去哪个都在转行，但不如去一个更有发展的地方。 嗯、 对吧。 嗯， 好，此外呢我们再来说说他适不适合做这个。 嗯， 因为他没有谈到他的这个性格呀。 嗯， 包括他原来的工作是做行政文员，他适不适合去做销售呢？ 嗯， 或者说这两个其实都有销售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另外一个呢、嗯、一个呢是销售货物，对吧、 嗯、 被动型的，对方买你给结了账了、 嗯、 或者说你顶多推销一下。 嗯， 这个课程顾问的这个销售的程度要更深一点。 对，主动性更强。 哎，主动性还强一些。 对， 他更适合哪个，你分析分析。 这东西没法说适合不适合，就销售这事儿啊，不适合，缺钱就适合。就我对销售的评估就是，只要你缺钱，你对钱有欲望，你想挣钱就适合。 但多少还有一个先天的这个底子的问题吧。 就没关系，可以练。 嗯 嗯，就是如果你不，当然你说我一定要做金牌销售，什么销售冠军，那可能有一些先天的，比如说有些人很善于影响别人，很善于跟人沟通，然后沟通过程当中很坚持不懈，然后对吧，很有毅力，那当然了，对吧。但是这个其实销售有更多的底层动机是来自于对钱的渴求。 嗯 嗯， 好，他对于钱的渴求肯定是有的。 嗯，就是特别想要钱，特别觉得挣钱很重要，这个就去做销售。 好，这是我们 给您的一个解析啊。再来看他的这个换工作的时间点，他已经工作了六年了，而且呢一直是在那家公司做行政文员，为什么想要换出来呢？我们都知道跳槽的这个风险比你留在这家公司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基本上是这样啊，因为你可能跳槽失败。那他在这家咨询公司干了六年了，为什么要走呢？从字里行间里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原因。但我们可以分析嘛。要么是这个公司不行了嘛。要么是你觉得挣的少嘛，因为他都想去那刚才这几个地方呢，证明他的工资大概也就是在不到四千的样子或四千出头的样子嘛。对吧， 干六年挣太少了。 太少了吗？他想出来。或者是在这公司里面他想发展限制住他了。他想要在公司内部晋升，好像设限有天花板了等等吧。哎，你给他一些建议，该出来吗？ 早该出来了。 早该出来了。 就是如果干六年还四千的话就该出来。就是我觉得一般一个人的这个工作，如果在一家公司工作六年的发展情况是，至少你在六年最后的那个工资至少要是刚进入的工资的两倍吧。至少两倍吧。 没得六千多是吧， 就是你刚进入，比如说刚进入三千，那你出来得九千吧，差不多吧。两年翻一倍嘛，这不是两年，三年翻一倍，这不是三四年翻一倍，然后再过一年加个50%之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应该是一个，从好的方面说是一个很踏实的人。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他有点太循规蹈矩了。就是没有太强的这种冒险的精神，或者说想突破的这种欲望。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个人成长的问题嘛，就是我所说的他的收入能翻那么多倍，是因为他的能力能翻了这么多倍嘛，对吧？就是他的能力比刚进入的时候能力强大了很大嘛，对吧？所以这个也是问题。 那就是一个贬义词从我脑海里闪现出来，叫不思进取。 哎，对，是这意思，我认为就是这意思。 好。不一定是啊，您不用对号入座，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说你的能力和你的薪资是匹配的。 对， 如果不匹配你一定在市场上能找到匹配的。 对，就是现在市场经济就是你可以去找。 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要是在早几年提出这个问题可能现在会更好一些啊。 对。 那再回到他的这个年龄哈，28。他说我近两年会结婚生子，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怎么知道啊？ 不说明他有对象了吗？ 那你怎么知道两年就能生啊？ 对，这是他现在的计划嘛。 不好说啊，对吧？好多事情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结婚或生子放在你的这个事业发展过程当中呢，去做一个影响你选择的一个因素？因为他就说我就两年就要干这个就结婚生子这事儿了，是吧？那以后这个工作呢再说。你认为呢？很多人他的这个事业 不，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我觉得他这样的就是一般如果他选择了结婚生子，那就在结婚生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么他就不要换工作。要么他就整个的时间全部留在家里边。对于女性来说，很多时候这个职场上就是这样了，所以她选择这份工作是最好是能够坚持，能让她活够，就是她在这个不是活够啊，能让她在这个公司里边能至少能待下去的。 好，那就算是你两年要做结婚和生子这个事儿，那你去那个店员干那个工作，那不太好啊。 对，那个就是 要上夜班啊。 对。那个就属于那个未来发展比较渺茫，看不出来。就是这个店员这件事儿，你得想下一份工作。你说我干了这个店员，干了两年之后我不想干了， 把这个店包了吧？ 我下一份工作干嘛嘛？对吧？ 店员能就比较好的出路就是我负责这个店， 那得有钱啊， 是吧？我干得好我负责，是吧？干不好我也负责。但现在有一些地方也采取这样的一些激励的措施啊。但是就是从这个上夜班这个情况，我觉得你。就这位朋友需要慎重，需要慎重。好，还没有别的呢，是不是？ 对，还有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发展选择，有的时候呢需要考虑很多方向哈。从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岗位的选择要考虑哪个更有前途，或者说哪个是这个领域的核心岗位，这是华兴所谈到的观点哈。那我的观点呢，就是说你的这个选择也要 看一看，对于你前一份工作和对于你下一份工作的意义，这个也很重要。 嗯， 此外呢，就是你的生活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结婚生子也好，比如说你要搬家也好等等，对于你这个选择来说有没有一些影响，或者你的选择会不会影响到你今后的这个生活，这个啊需要提前规划好。祝你好运。 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暗夜的你那藏的光彩，看我看你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不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寂静你的心语，前尘后世循环中谁在身影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在我们正值奋斗的年龄，在我们正值事业上升的年龄，一定会做出很多的选择，不管怎么说青春无悔，青春有悔也是我们的青春。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化星来回答几位朋友的这个上班工作当中的纠结的问题哈。这还没出现太多的选择呢，自己好像已经扛不住了。有位朋友他提出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为什么说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呢？就是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问题很多。什么意思呢？你看啊，他说自从上一家公司辞职出来，现在进新公司啊，每进一家没多久就不想干了，每次到新单位上班一个月我就异常的烦躁，也不是对工作不满意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莫名其妙的特别烦。毕业之前啊，特别想赶快上班赚钱，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能忍的人，毕业后发现和自己想象的差太多，岁月静好只是心中烦。 嗯，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有点幽默，岁月静好只是心里烦。 嗯 咋办呢？ 休息休息呗。 休息休息啊。休息休息没钱啊。 就不烦了吧？那就那时候就不是烦躁了，那时候就焦虑了嘛。 又焦虑， 就挣钱了嘛。 又不想上班，纠结呀，撕扯呀。 对，然后就挣钱了嘛，就是你 挣的钱也不够啊， 就疼不够，就是不够疼嘛，就是。 但是挣的钱也太少了呀， 嗯， 那怎么办呢？你看他就是恶性循环嘛，嗯，去一个单位，感觉这不爽那不舒服的，反正就是烦，到头呢也没挣多少钱，是吧？如果要说自己辞职呢，在家玩一段时间啊。钱更少，越花越少。 嗯， 于是呢，那还去上班吧。 嗯， 上班之后呢，又挣不了多少钱，然后呢，还这种那种不爽， 嗯， 又开始难受。 嗯， 成了恶性循环了。 嗯，你听听那个励志演讲什么之类的， 那有三天的作用。 人家多三天完了，要没作用再听， 那就听烦了。 不会不会不会，听多了就好了。 听多了就好了。 对，听听励志演讲也挺好的。 就是其实他们自己也想改变这种状况。 嗯。 就知道这样不好，可是呢，也无能为力。嗯 嗯， 有点陷入这个无能的感觉。 嗯， 就是摆脱不了这种负面的这种状态。 嗯， 咋办呢？ 这一个就是听听励志演讲，看看那些找个标杆，对吧？有总有一些人咸鱼翻身的。就是当年我也很烦，这个又胖，然后这油腻的中年，对吧？找工作，工作也没多少钱。然后后来我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挣到多少钱？一个月挣多少钱？ 但是那些人他也是一路摸爬滚打，一路啊这个跌宕起伏过来的。 对， 那如果是像他这样的话，第一个浪打过来。可能他就趴下 了，经过了他那个至少有一个标杆嘛，多几个标杆嘛，这是一种。然后第二个再比更惨的嘛，有更惨的呀，去医院， 嗯 嗯，去医院看看那些年纪轻轻就得了绝症的那些人，他们很痛苦，嗯，然后多痛苦多痛苦什么之类的那些，然后呢，他一比较就会发现他很幸福，他觉得很幸福，他就会那个 啊， 这正常啊， 就是两种出路，是不是？ 对， 第一种出路就是说，那自己奋发图强， 嗯 啊，没有功夫去那烦，是吧？ 嗯。 事儿还干不完呢。 嗯， 第二种呢，就是接受自己，嗯，目前就这样。 啊，接受完了之后，再慢慢往前走嘛。就是 我先把这活干了，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心态理顺了。 嗯， 我就这么一个人。 嗯， 多大能耐也没有，但是呢，嗯，我目前按部就班的上这个班， 嗯， 先稳住自己。 嗯， 慢慢的再找机会是吧？ 嗯， 或者说先骗了自己一下。 就接纳嘛，就是这他要不就行动去改变嘛，要不就接纳现状嘛，嗯，或者说先接纳后改变也行。 嗯 嗯， 这种接纳有可能是接纳一个，他自己说了嘛，毕业后发现和自己想象的差太多，原来觉得自己特别能忍， 嗯， 那也就是说接纳一个不如预期的自己。 嗯， 这样接纳好吗？ 他不接纳他也得接纳呀，问题是就要么他就改变嘛，嗯， 就别自欺欺人了吧。 嗯， 你现在的样子就是最真实的自己。 嗯， 你原来只是幻想出来的一个超人而已。 嗯 嗯，所以工作是个好事，至少能够让他了解到自己真实的一个状态，对吧？ 嗯， 很多人容易夸夸其谈嘛，啊，自己特别能忍啊，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嗯， 最后发现是自己特别能逃。 嗯， 他就属于这种情况啊。那我发现这种情况不是个案。 嗯， 我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工作没多久的朋友，你怎么来解释？ 我只能跟他说，就是没事儿，他继续活下去，生活还会有更大的暴击等着他。就他现在扛不住，没关系，生活后边还有更大的扛不住的暴击等着你。 嗯， 对吧？什么结了婚了，生了个孩子，孩子你怎么养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千万别祸害别人啊， 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会有各种各样的暴击等着你呢，你后边有的是这种情况，对吧？ 嗯， 你现在这点事儿你搞不定，你后边， 嗯， 后边有更大的坑。 嗯，哦，我觉得那听起来我觉得有点恐怖啊，就是你自己事儿没解决好哈，突然身边多了个人， 嗯， 再过一两年多一孩子， 嗯， 那这父母得多累呀，啊。就是你的父母得多累啊！ 啊，然后你的父母总会有一天离你而去，然后你又会遇到更大的暴击。嗯， 我觉得社会还是要帮助他们的， 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其实很多人的成长都是突然出现的，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是， 啊，突然出现的， 是突然间成长， 灵光一现， 不是灵光一现，就是当生活突然间给他了一个暴击之后， 嗯， 他 就 原来的积累到程度了， 对，他就成长了， 嗯，就。 他就必须得扛吗？他怎么办啊？他就必须得扛吗？ 嗯，好。 嗯， 此外，我们再从这个心理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他到一个单位上班就会异常的烦躁， 他说也不是对工作不满意，就是烦。我怎么来理解这种情况？这是一种适应能力的表现吗？ 不是，他只是这种表示，他只是做了这种表达。其实真的要去跟他细聊的时候，他一定会具体化的，就是个怎么烦法，他这个具体化一定是要具体化出来的。 具体化哈， 人际关系还是工作任务，还是客户关系，还是你工作职能，这个都是有的。 好， 嗯， 那其实最最关键还是核心问题，就是说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心情。你比如说让我还有华星是吧，现在去研究核物理，那我们俩天天也烦呢，从这个研究所调到那个研究所，只是换一种烦法而已，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让我们俩去干特别想干的事儿，或者说适合我们干的事儿， 不，但也不一定。反正研究核物理，我也可能，我也 那你感兴趣，我不感兴趣。 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假如最感兴趣是十分的话，我总能让任何一件事情达到七分。 那他不行啊， 这就是我的能耐嘛。就我要为什么能做咨询，就是我的，我可以让他行。 所以啊，我也不行啊。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你每进一家新公司，你为什么要去这家公司，对吧？就是你选择为什么老进同样的坑？你是不是在职业选择上出了问题？或者说你对于公司的了解上面，对于招聘的这块出了问题，你才老走同样的路，每到一个公司就烦。当然也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其他的原因。最后还有点时间，请华星来给他提供一个应聘找工作的技巧吧，怎么才不至于找到和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我只能安慰安慰他。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个生活人生啊就是一个游戏。游戏呢就叫 Life Online, 对吧？ 那游戏我们多打几次也知道怎么来。 哎，对，所以你的烦呢可能是这个游戏的你做了某一个操作，导致了你的这个游戏的某一个点数下降了，对吧？而没有让你涨经验值，所以你需要自己设计一下这个游戏，怎么才能让你这个游戏涨经验值 啊。华星的意思呢就是你复看一下自己打游戏的这个视频录像 啊，对， 复盘一下自己每一次去应聘，每一次去这个公司工作的这样一些共性 啊， 看看有哪些是你可以在下一次找工作的过程当中避免的，以及调整自己的。 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幸福是从比较中来的。 好 啊，就是你得比较更差的。有人上来开游戏就选了地狱模式，你说你跟他比就幸福多了。 岁月静好啊，希望不是别人的日子，你也能够活出精彩。谢谢今天的嘉宾马华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